这期节目我们聊什么？ 这期节目要不我们就聊点日常的，因为和上一期隔的时间也比较久了，不知道聊些什么，就是主线的内容。 其实主要还是没有太多想聊的吧，是吧？因为科技的想聊内，其实内容还是很多，但是如果真有想聊的点却很少， 就很 感 难 觉， 把它们串起来。 主要还是没有想聊的，特别想聊、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你最近在干什么？ 我最近在看《如懿传 《如懿传》，宫斗剧。 》，对，就和那个《延禧攻略》一起就是上映。其实之前好久之前就听说过《如懿传》要上映，但是就是它就拖了很久，所以说就一直吊着我的胃口。你看这两部电视剧了？ 我不看宫斗剧，没兴趣，因为感觉如果你谈，清朝的一些影视作品，总会是宫斗剧。现在啊，但以前不是这样，以前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是吧？像《走向共和》《大明王朝》这样的作品，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像被符号化，谈到清朝，谈到那个时代，就总是这些东西。 感觉这种比较吸引人吧， 可能它有一定的受众。 就像那个什么以前好像是什么宰相刘罗锅，还有什么什么铁齿铜牙纪晓岚这种，现在拍的也很少。现在宫斗剧还拍的挺多，可能是因为《甄嬛传》就很成功嘛，然后确实也因为它拍的好，所以说就很多。就是可能争相模仿，争相去翻拍这种小说，然后期待能获得就是《甄嬛传》那样的成功。 但是我觉得宫斗剧可能有一个问题， 它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感觉它有点坏。这种坏怎么说呢？就是有影响力的坏。就你不觉得现在的一些可能一些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它有东西是不敢拍，它由于一些原因，所以说只能拍向这种比较安全的素材。 但是按理说，像封建王朝的，就是怎么说呢？就历史也好，就是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拍的。 对，如果说拍个办案的呢，或者一个贪污腐败的，因为可能会觉得你有点针砭时事，有点讽刺，有点政治隐喻。 哦，这倒是有可能。所以 那创 说。 作者可能也有心里有嘀咕，有负担。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那个《甄嬛传》开了一个不好，他给别的创作者做了一个典范。什么典范呢？就是觉得，那既然现在的文创那么战战兢兢，拍一些素材都要考虑能不能过审，甚至说是能不能播？那为什么不拍一个比较安全的领域呢？而且也有很多人喜欢看，而且收视率也不错，那就拍这个好了。而且它会让更多的人去学它， 你只是什么程度的学？ 就是我拍这些安全的素材，可能更多， 你是说这种就是影视剧会越来越多？ 对，那种针砭时弊的去感觉，可能会变少。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你想，我看到很多人推荐那个《金枝欲孽》，说这个是他们心目中最好的宫斗剧，但是我看了就是。怎么说影视截图，我觉得还是略显尴尬。就我觉得，反正《甄嬛传》在我心目中就是应该是宫斗里面算是拍的很不错的一部电视剧了。然后他拍的时候，肯定也没有想到，就是后面有那么多人去效仿他。但是这部电视剧拍的是相当用心，我觉得可能虽然说大家观众也知道，就是宫斗在这个整个影视剧的这个领域里面算是就是。一是不怎么阳光向上，也不怎么就是有意义，就没有什么营养。就它的意义就是让你怎么说看着爽，就可能是这种。但是《甄嬛传》可以做到，就是在这种题材就是它的高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它仍然可以做到就是曹刿射线。 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在前面会做非常多的伏笔，就是你在第一遍看的时候，完全就是你只能看那么一半儿，然后等到，就是我这部电视剧我也看的不多，我又看了2遍， 因为第一遍的时候是在我高三的时候看的，我也看的不是很仔细，所以说你第一遍看的时候你能明白一个大致的情节，然后你第二遍的时候你就能从前面的一些就是隐藏情节里面读懂剩下40%的剧情，就是这个电视剧完全没有提及的。 它很考，它很考究，是吧？ 对，它就是非常严谨，而且据说这部戏就是唯一一处就是穿帮的情节，就是说是那个陈建斌老师在写字，就是皇上在写字，然后他拿纸起来一瞧，然后给甄嬛说：“哎，怎么样，这字写的不错吧？”然后可以从字的这个背面透过去看到陈建斌老师的真迹，和我们从正面看的那个字不一样。这是他唯一穿帮的镜头。他像他那些礼仪服制，还有就那种语言，就是完全挑不出毛病。他说的那些话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就非常符合当时的那种就是环境嘛。 嗯， 就是后面拍的，你说那些效仿他的宫斗剧，其实就有点急功近利了。 对，因为比如说你做一个东西，然后看到别人看到你挣钱了，或者你有一个很好的反响，马上就扑进来，把一个市场填满了，大家都不能很好的像以前那么赚，是吧？趋同性特别强，而且我感觉播客里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感觉现在有一个播客，我们这个中文互联网播客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日系播客特别多。 什么叫做日系播客？ 日系不是说它，怎么说呢？就是它可能是，本身住在日本，或者他在节目里会引大量的日本的，观点，日本的一些show note， 他会引一些日本的链接。我觉得这样吧，特别多。 那这样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很奇怪吧，为什么会是日本，不是别的什么国家？ 可能他对于这个国家就是待了好几年，就是。 但也有人就是不是日本人，他不在日本，他在中国，在大陆，他也。 就可能就是一个 日本文化爱好者。 对，你比如说我以前室友有好多就是什么一介绍说啊我是欧美圈的，然后啊我是那个什么日韩圈的， 但是他们 这样一种说法， 但是他们很多也是泛科技博客，但是为什么要以日本为一个谈的素材？感觉日本的这种互联网发展的也不是有特别能拿出来说的地方。 隐形青蛙， 那个游戏现在还有人玩？ 还有人玩？ 我发现这个游戏 更新新图了。 这游戏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一种时效性游戏，像新闻一样，这个时候流行这个，那个时候流行那个。每个时间段都有每个时间段的热点，这游戏感觉也像这样。 其实都是这样的，就除非你这个游戏出二，不然就是你怎么能让这种热点一直在你身上？ 不过国内不是阿里把它那个收购了 吗？这个我不太知道。 我感觉我不太看好了，因为感觉就像一个时效性游戏。 就其实你像其他的，像就是像那种网游也是一样的，就比如说那个我们学校有一个电竞社。然后他会就是时不时做个海报来宣传，通过他能看到就是那些游戏的兴衰史，就你一看海报就知道啊那个什么英雄联盟凉了，啊吃鸡凉了，就这样。 也还好吧，我觉得如果真的有游戏的话做比较久的，像魔兽最近又开新纪录片了，他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开了得有10年、15年、20年这么长时间了，真的很久了。他一直没过时，因为他本身他有剧情的，有一种走向的，这个游戏是有走向的。那可能旅行青蛙这种 世界观， 对对对，它有一个大的构造在里面。旅行青蛙可能我想玩了玩两下，更多休闲嘛，大家边也玩很火，社交媒体也很曝光很多，那我应该试一下，觉得好玩我玩两下， 那热度散了，自然就玩的人少了，很正常。 但是无论如何，你总得就是维持更新来保持你的热度。 它怎么挣钱的这个游戏？广告？ 要是广告的话，感觉它广告其实也没有很多，就可能拉投资。 有内购吗？ 有内购，但是基本用不着。 用不着。 对，你要是既然都玩这个游戏了，既然都是个佛系玩家，你就慢慢攒好了。 嗯。 用不着，你的青蛙也不会死。 会不会这游戏只在国内火，反而在日本不火？ 好像是火的。 也火。 就他们就采访那个就是日本的那些就是玩家嘛。 他火的那个时候是没有汉化的。 对，他应该 是日本的，但 是 我们却玩得很爽，很嗨。 他应该是在本土很火了之后，然后通过社交媒体才传播开来。 嗯，那为什么语言这是一个那么大的障碍，又能大家能 玩起来？因为这个游戏不复杂， 不复杂。 对，你点点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就根本不用去懂那个，就是他那个文字是什么意思。 我当初玩的时候就觉得日本就放弃了，第一时间就没继续。玩， 但是你看很多游戏都是英文的，就是你即便不完全看懂，其实 英文无所谓，英文还是比较那什么，还是比较接触比较多吧。 但是你就是先不说这个，你玩熟悉了之后，你就其实无视这些语言的障碍。 还有一个，我觉得播客做的比较，这个不能说奇怪了，这算一个惯例了，就是一个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播客的形式上。它很多是谈话类节目，这不是，这不是， 当然是谈话类节目。 对，播客本来是一个播谈话的， 你还想说评书吗？ 谈话的一个传播过程，传播形式。但我更多的是想说，它是一个对话，就是说它本身，我每期请一个不同的嘉宾来， 嗯， 我通过嘉宾讲的一些内容，然后我主持人做一个简单的引导。 但其实我也是嘉宾。 但你是常驻嘉宾，每期都请你。 那这说不好。 没准下期就不来了。你对这种谈话对话的这种播客形式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还挺正常的，就因为你假如说像他这种请一个嘉宾的来说的话，应该是请一些就是领域里面比较有名的人吧。就你跟他其实很难像这种就是自然的谈话，那肯定是就是有问有答对话形式，就是你需要去引导，去有一个主线的去完成这样一个就是节目。 但主要还是嘉宾去说，我听了一些感觉请嘉宾的播客都是主要还是嘉宾去发表一些观点。 就我觉得这还挺正常，你觉得这个有什么缺陷？ 我先不说缺陷，我先说它有什么好处吧。如果你说你每期请一个嘉宾的话，那大家觉得很新鲜，因为 对啊，经常换人嘛，那肯定新鲜。 那主要还不换人吧，还是说每期谈的内容不一样，而且可能他请的人都是一些行业里有一些话语权的人，也可能是有一些有趣的人。 他本来就自带一些那个就是关注嘛。 对，大家可能更爱听。但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样播客就做不了这样。为什么？因为 没有人脉， 对，请不到人，没有人来，所以只能我们俩在这跟这跟大家尬聊吧。但是我很怀疑啊，他们怎么请到那么多人？我请20期，请30期，请40期，那后边还有那么多人来？ 有可能主持人他就是个大佬。 嗯， 而且你既然你能请10期20期的，你人就是听的人多了，你自然能就是请来更多的人。这是一个就是逐渐扩大，逐渐影响力逐渐大的一个效果。 那这样不会对准备节目的主持人来说会怎么说，没有一些积累，没有一些输出吗？因为它本质上这个节目是在消费嘉宾的观点。 但我觉得这个不妨碍吧，就是你能请到嘉宾的时候，你就是听的人自然多。但是有一天如果说啊，我们这期不请嘉宾了，我要自己说。 说不出来了，可能衰竭了。 不会。 不会。 就是并不是说你得天天说日日说才有东西说。就他如果有一天想自己做一期完全可以。 而且我发现有第三个 现象，就是播客里有的会放歌，就背景音乐， 有点像收音机的意思。 对，但是这个在北方特别常见，我就举北京的例子吧。 这个为啥还有就是地域的区别？ 因为你可以分啊，现在其实播客你觉得小众，其实还是可以三分天下，有北京系、南方系，还有一个海外系，还有刚才我说的一个日系，这么几大派别吧。我觉得北方系可能就是以北京为代表吧，他们可能主打一些不是那么思辨类的，或者一些特别深的那种，就是大家很闲适的聊聊天那种节目。 所以说你觉得其实放歌是有助于去渲染气氛？ 对啊，但是你在读这些南方系，可能这边思辨或者对话长谈那种节目比较多嘛，我觉得他们就很少会放背景音乐，因为你会牵扯注意力。我们以前外部也会放背景音乐，但是我后来在听的时候发现， 对，你如果 会牵精力进去， 如果说逻辑上比较紧密，然后就是节奏比较快的话，你要是放歌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去切断这个内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不能快进，你放了歌之后听众是不能快进的，因为现在很多播客的客户端都是自带快进的功能的。 嗯， 因为很少会长速听完一期节目，至少对我来说我不会长速听完一期，都会 1.3 倍 1.5 倍听一期节目。 那听起来很鬼畜。 不会，我们平时说话其实很慢的，你听快了其实也还可以。 你可以试试三倍速听。 嗯，那就听不清什么了。1.5 以下都还可以。其实有的 app 像 Orcast 他们会有把中间的空白自动剪掉这样一个功能，让你听着更连贯了。当然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你就是加速就可以了。如果有被 听着更连贯的话，那说的太快让人心忙。 那可能他觉得这样有效率吧，节约时间。但有背景音乐就不行了，你不能快进。你人说话是快进无所谓，你有背景音乐快进就很奇怪，听众很影响感受。 然后听众哈哈哈哈的笑了起来。 所以我从这期节目开始尽量少放背景音乐，插个片头片尾，这还可以是吧， 就纯的人的干声。 对，大家好快进嘛，觉得没劲的跟时候赶紧快进就行。 然后这个节目没混直接发， 这么没混直接发， 那算了，就一个梗。 嗯， 那你最近在看些什么？ 我最近在看一部电影，我觉得挺有必要推荐的，它叫《遗传厄运》，这是一部恐怖电影。 啊，那个我也看。 嗯。 就不过我就看它评分挺高的，但是我看的时候却感觉没那么恐怖。其实我比较吃那种就是电影突然 吓一跳， 对，一惊一乍，然后配合音效和画面的那种。他这种好像很少，所以说我就觉得还行，就能支撑过去。就像他和万能钥匙一样，是属于那种让人细思极恐的电影，就是你可以琢磨，他有很多细节你可以去揣摩，就是你还能就是切身去体会这种主角的这种感受。 我可能恐怖片看的比较多，对这种你刚才说的那种 jump scare 这种吓跳的这种场景比较免疫了，他突然吓一跳，我只能说你如果吓得很高级的话我觉得拍的不错，如果吓得特别一般特别突兀的话，觉得很难吓到我，或觉得很无聊。但这部电影不一样，他很少用到这些手法，因为如果对一些初级的恐怖片观影者来说，这种吓一跳其实还挺管用，但如果说真的看了很多的话，你会发现观众并不吃这一套。 那你觉得你看过很多恐怖片，就是你觉得一个恐怖片恐怖的话它恐怖在哪？ 氛围吧，还有这个你到底讲了怎么样一个故事。你比如说看过以前的那些也是类似电影，像招魂，他这种说我突然搬进一个鬼屋，对吧，我上来就告你了这么一个事儿， 你也接受了这样一个设定，但这部遗传厄运它不一样，对吧？你上来也没有感觉，也没有交代什么事情，好像就是挺平常的一个事情，但是它就是在这些平常的场景里，然后慢慢其实铺垫了很长的时间，前一个小时都在铺垫一些日常，然后后半程发力把那些恐怖的东西全拿给你看，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一点。而且他刚才说这是一部细思极恐，你需要琢磨这个事儿，对吧？而且这点我觉得啊，可能跟文化差异有关系，就是他把宗教的这个元素引进来了，可能对于中国观众可能觉得很新鲜吧，觉得对了胃口，挺对胃口。其实这部电影很久以前我就关注了，它在豆瓣分非常高，都上了90分，豆瓣很少有上9分的恐怖片，这部就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一直在关注。然后我当时是中元节那天正好看到有资源上，然后半夜2点看的这部电影，然后看时也不敢完全沉浸在这个氛围吧，我会把手机的声音打开，看完这部电影感觉还是非常震撼的，非常恐怖的一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应该算是这几年如果在恐怖片领域算是非常优秀的一部作品，也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吧。 我觉得这部电影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像其他恐怖片有可能它会就是用旁白来去就是交代一些背景，但是就是这个背景在这部影片里面就渗透进去了， 对，不突兀， 对，它就是那种 回忆啊， 一点一点的 这种，是吧， 一点一点深入。 行，那我们电影的内容就说到这儿了，再说就成了电影的播客。那毕竟我们是一个泛科技播客，那我们最近聊些现在的事件吧。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想聊的事情，就是 Chrome 的改版，挺有兴趣。你有关注这个？ 没有，我很少在就是，其实 PC 端我 Chrome 经常用，但是我很少更新。然后手机上吧，就是，我用的地方也不多，所以说我不太关注这个。 我倒是挺关注的，因为Chrome 这次的改版是 Chrome 69嘛，然后它是在68的时候它的 PC 端就已经可以打开那种实验的选项，让你看到提前更新的样子。其实本质上它就是更加扁平化嘛，把那种标签页的样式特别像 Firefox 那种展示形式。然后这次呢，我觉得它真的改版的大的改变，我觉得在 PC 端倒没有很多。真正给我震撼的，我觉得还是在手机端。 手机端上面有什么就是更新的地方？ 手机这次它可能UI 肯定是一个大变，它比以前变了很多。 那用户体验上 我觉得用户体验上要好非常多，比以前。我就说两个事情，一个是它怎么处理你选择多个网页，就比如说你已经打开了很多网页，那你现在想找到其中的一个网页你要怎么做呢？那以前的时候是像 Safari 那样，像标签页是吧，就一张纸一张纸摞起来那种，你要那样去找。 对，我记得好像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就是安卓手机打开应用程序的那种，它会有一块一块叠着的， 就像纸摞在一起一样那种感觉。 对， 但现在不一样，它现在是一个平铺，比如说现在一个手机有展示的一个区域，然后把每个页面取一部分视觉面积去展示出来，就像什么样的，就像Mac 的 Safari， 然后你点那种显示所有网页，就那种视图的效果展示给你。 但是那种会不会就是你打开个3-5个网页就还好，如果你打开10几个，那不就是可见区域就几乎没有了， 那你只能往下滑呀。 它是一个就是 流的过程， 有滑动栏的那样一个页面。 对， 对，我觉得要比以前要好吧。以前的话你也是一个抽屉形式的吧，你要去那种翻，你只能看到链接， 你只能去点了才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 你也可以看到网页的样子，但是那种是俯视的吧，特别像 Safari 那种，对吧？我觉得这点是一个特别怎么样，怎么说呢，比以前要友好的一个优化吧。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是在前进后退上它有一个优化， 就是我以前在用手机端的浏览器的时候，我会用 Safari， 尽管我的主力的浏览器在 PC 端是 Chrome， 因为它很多插件我用的也很熟。其实你在手机上要是用 Chrome 会更好，对吧？因为它可以更无缝的同步，包括数线你的浏览历史或怎么样。 哦，对，是的。 但是我还是用了 Safari，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 Safari 有一个特点我离不开，就是它后退。到后退好像是有缓存的一样，你比如说我点进一个网页，然后我要后退一下，以前的 Chrome 也就是68版本以前的 Chrome 是要加载的，而且这个加载就跟你要打开新网页一样那么慢。但是现在的 Chrome 的话，它把那个向左向右的后退前进放在了下面，而且做出来了，而且我感觉它在后退的时候不是那么以前那么硬的去加载一个网页，我感觉它是有缓存的，有点像 Safari 那种。 以前就是类似于重新打开，然后现在的话就是那种好像这个都 是 已经打开的样子，然后只不过是把那个后面的页面就是暂时隐藏了，像是这样。 嗯，所以说在这点上我感觉手机端我基本上 更快一些， 抛弃了必须要用 Safari 的一个原因，回归 Chrome。 这 Chrome 现在是手机端和PC 端很好的做了一个统一，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更新。剩下的倒是没有太多要讲的。 Chrome 对这个浏览器经常用，熟也很熟悉，但是感觉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它没有太多要评价的话。 我那天在微站看到一篇帖子，他那篇谈挺有意思，他是说公司让他做一个功能，然后他觉得是对技术的滥用。这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讲我需要在 PC 的网页端，就是你用浏览器浏览的这些内容，它在网页的标签页那个怎么叫它 ino 那个图标上，如果有信息的话，就像微信一样会有一个红色的数字标识。 这能做到吗？ 能做到。 是不是很麻烦？ 很麻烦，但能做到。但他觉得这是一种对技术的滥用。 你宁愿在旁边放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滑动栏，然后那个就是警告栏就可以了。 他觉得就像就是跟移动端挺统一嘛，因为你网页的 icon 就他觉得 icon， 因为你网页的 icon 就相当于你手机端的图标吧， icon， 手机上的 icon， 因为手机端也会有那种通知信息在图标上显示嘛，他想把这个弄到移动端，他想把这个弄到网页端。 不过这个确实能逼死强迫症， 这个 像我肯定要点掉。 这个算不算一个技术的滥用？这算是一个。 其实我倒是有点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也不说是体验上吧，就使用上的一个创新，就是他为了能够增加点击量，然后他想到这么一个折磨人的方法。 对啊，先不谈能不能做到，但其实确实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能这么干的。因为 Chrome 是有接口的，是吧？你可以从你的浏览器右端右上方弹出通知，是吧？有这样的一个信息，不知道这种实时信息是怎么做到，不过它有这样一个接口，这是一个正常的信息展示出来的一个 交互。对，它可以，就是它可以弹出那种就是提示框，但是就是你在标签页上面就是放这种提醒我还是标记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而且有问题的是你在历史记录里看到那个红的数字红点也好是不变的，就是还有，这看着很烦啊，一屏幕的全是这种红色的点。 哇，那我要把这个浏览器卸载记录全部清空。 还有一个就是你觉得播客的 show note 有没有必要写得很长很详细？其实我感觉有，如果你收到的过长的话，你可以写上一些文章，你没必要直接放通过播客这种推送推过去，你可以完全放在你主站上。 但主站要是没有人主动访问呢？ 你可以给他一个链接。我最近就开始在我们的 WebView 上开始写文章了。 嗯，就是播客和博客一起放。 对，就像一天世界李如一他们在做那样。不过我们现在WebView 在做的就是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翻一些国外的设计开发的文章，思辨性的也会发一些，然后自己也会 写一些时政互联网的内容，大概是这样。最近这段时间看到微站上有 eGoZi 站的站长在找一些中文的优秀的网站，然后我们也把 WebView 提交了，也被收录了，这个感觉还不错。 这个网站上主要是一些就是说收录一些， 它本来是以前收也不一定是个人站，它是一些优秀的内容吧，因为它一开始是做国外站，它收录国外的一些网站，它算是一个导航吧，也不算一个导航，就是分享有哪些国外哪些网站能干什么，给你一个导航的作用。它现在在开始做国内的一些内容，那天看到它在微站发帖，我们也下边留言，我也在下边留言了，然后正好今天告诉我被收录了。 感觉这个有点像就是那时候互联网刚在就是中国有起步的时候那种就是导航网站的感觉。 对， 就其实还挺怀念，当时都是就靠一些什么雅虎啊，然后什么那个新浪啊这些来就是去看新闻什么。 那还是有点复古吧，是吧？因为现在大家很少会用搜索引擎去看内容了吧。 对，现在大家比较喜欢那种很简洁的嘛，就是像 恨不得用微信里。不是，我说那还不是跟谷歌那问题，因为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我甚至都不用搜索引擎了，我在微信里去做任何一切的事情，我在微信里聊天，去订外卖，打车，甚至搜索我想找的问题的答案， 拿微信看新闻， 对， 然后拿知乎当十万个为什么， 对对对，就是搜索引擎可能就没那么重要了，大家不对它不那么重视，就很奇怪。但我感觉对我来说还是比较复古，还是比较喜欢用搜索引擎。 对，有很多就是专业细分的东西你没有办法通过那样的方式去搜到， 因为这样两个区别，你去搜索引擎去找东西是一个主动的一个行为，因为你带着问题去找你的答案，本质上是这样一个事情。那如果说在微信或在知乎还好一点，我觉得那微信可能你去做一些搜索访问的话，那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微信的内容很多它离专业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能传播出来的内容让你看到， 就娱乐性的，然后就是 娱乐也好，包括不限于娱乐吧，可能就是 科普、时事、新闻。 对，它不能算成一个搜索引擎，尽管它想做这样一个事情，它不前段时间出了一个搜一搜吗，他是想做这样一个替代搜索引擎的事情，他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我觉得他是不可能这么做的或做到的，因为本质上如果你真想解决问题，那为什么不去搜索引擎？你本质上是想主动获取信息，微信可能是更多的被动去接受一些信息，因为微信这个平台你看到的一些信息传播的内容也好，都是很多时候是趋于传播性来看到的，那些传播度高的东西来排在你可能会看到的最早的地方， 就是看它公众号的阅读数、订阅量、转发量。 因为可能你这个我是对比于怎么说搜索引擎来说，搜索引擎其实最本质的一个我觉得就它的一个算法的本质，就是我这个东西为什么排在前面，或者那个东西为什么排在后面，除去那些竞价排名广告的因素，我觉得就是它内部的 refer 的数量，这是一个很高的权重吧，就有多少外链来链到它，或者它被引用了多少次，就像怎么说论文里那种，它被记述了多少次，如果说这个网页它被引用了非常多的次数，就像论文里那种，那它质量不会很低，我可以把它显示的权重提高一些吧，而且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吧，我觉得。 对， 那微信就不用提，微信本身就没有外链的这样一个概念 啊，它就是一个比较 封 闭的一个平台， 为了就不让你做外链，所以说觉得微信如果做信息的一个聚合整合太不合适了，或者说你用微信去做这个事情是不合适的， 那你觉得，如果根据什么阅读量、转发量来给他权重，让他来排名的话，你觉得是否就是妥当？ 不妥当，还是那一点嘛，就是传播层次和它的信息层次不是一个层次。比如说，你一个很容易传播出去的东西，不一定证明它是对的，它可能是谣言，也可能是一些花边新闻，有一些特别能挑动大众情绪的一些内容。 如果说他的定位就是想做一个就是吸引人眼球的这样一个搜索引擎，那可不可以？ 那也可，那当然可以啊。那只不过这就看你的一些初衷嘛。你的一个行为是出于我想解决一个问题，马上定位到这个问题最佳的答案，还是说我在最近这段时间很富裕，我随便想做点什么，随便搜点什么，还是看你的初衷去怎么找这个内容。其实我觉得一直觉得内容是分3六9等的。比如说我们最一等的内容，我觉得是免费的，但是你找不到。这是最一等的内容，然后其次是二等的内容，它是收费的，但可能你不重视，比如像书这样的一个渠道。然后三等的内容呢，我觉得它是收费，它会主动找你。这就像我们常见的一些课程，信息课程，比如说30天学会什么东西，或者90天学会那种学会什么东西这种。 你觉得他有干货，但是他就是为了挣钱。 也不是吧，可能它有一定的含金量。那我觉得第四种就是第四等的内容，它是免费的。而且它是满天飞，你都能过量获取的一种内容，也就是可能现在微信广泛传播的一些你能看到内容是第四等。我再说回那个第一等内容，为什么觉得一等内容是免费但你找不到？因为我觉得人的本质是由分享的本能的，我做了一个东西，我是有兴趣把它分享出来的，对吧？其实你可能你会发现，现在做博客的人少了，就独立博客的人少。其实，但是还是有，比如说，你会在搜索引擎上，如果说想解决一个问题的话，你会搜到他们的一些文章， 对， 所以他们会分享出来，他们解决一个问题，他们会分享出来，因为可能说是，如果说我学最好的途径就是讲嘛，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分享出来，讲出来才是一个最好的会，所以他一般会讲出来，但他不会分发出来，他只会写出来。那你能搜索引擎能搜到，或者说你有突出的关键词能搜到，那你可以看到。但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去分发这个事情。什么是分发？就是你把微博、微信或者简书、知乎这样的平台把你的文字再分发出来。 但是他写独立博客，他既然被收录了，他就是分享，他把它写出来就是分享，你能看到就是分享。 但是只有你去找，而且找可能不是那么顺畅的找，才能找到他这个内容。 因为如果说他想做到，就是他去找你的话，其实是很耗费精力的。 他为什么要找你？他本质上就是为了我记录这个事情，我等以后可能会用到也好，或者说我只想把自己这个东西讲明白。 对啊，这只能说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说就是他这个就是分享。 但我觉得这内容很优质，这是一个比较一等的内容，但你找不到，如果你不主动去找的话，因为这个途径是需要搜索引擎吧， 对， 它不能推送到你这儿。 对。 而且你找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些鉴别能力。而且我觉得不同的搜索引擎它不一样。为什么？其实我很长时间不用百度，但有时也会用啊。但也不是我有时用，我会选择性用他们产品，不是那种特别极端反百度啊。但是百度怎么说呢？最近我遇到一件事情，感觉百度还是做的不太好，离谷歌有段距离。就是我们在做 Webview 的网站和博客的时候，我没有向谷歌提交任何的一些认证或者链接的申请，它主动就收录了。我在谷歌的搜索引擎打 Webview 博客的时候，它会一个很高的权重，第一页的前两三个位置就是我们。当然，你打 Webview 肯定是搜不到你的内容，因为 Webview 是一个技术名词，它不可能把这个技术名词给你一个博客。所以说，但它会给留个两三位的位置，也是首页，你可很快看到。但是百度就不一样了，百度需要你做很麻烦的一个事情，你需要提交链接，你需要传文件，你需要这样那样的一个，你要还需要做主动推送什么乱，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它才会考虑收不收录你。 你觉得他这么做是因为就是技术上达不到，还是说就是他有其他的目的？ 我不知道，可能他给我的感觉吧，我觉得就像是谷歌是像是车票，就是我上了你这个车，买这个票，我就可以一直开，一直开，一直想到我想去的地方。而百度可能更像是收费站，那他挣钱的方式就是我把你拦下来，我不让你立马去到你想去的地方，你先交钱，交钱才能去。这样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谷歌更像一个打通互联网信息通路的这样一个角色，而百度有点像阻挠者，他不想让这个信息更高效的流动，更想让信息不对称，通过这种方式来挣钱。所以 可能 说， 这就还是跟这个公司的规模有关吧。就是你像，其实像百度、阿里，其实也做了很多，就是分享，就类似于这种，就是而且还是免费分享的这种一种性质的事。 有可能这是他为了故意造出一些阻碍，那里面可能有一些利益相关的一些内容， 对，有可能就看 比如说谁交钱谁排前面这种。 主要是看体量吧。就是等到就是家大业大做到那么大的程度的时候，他自然也就会给你更多的便利一赚口碑吧。 不过感觉国内的互联网公司怎么说呢？特别不考虑人这个维度，就把你只当成一个数字，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那前段时间滴滴也是这样的，他对自己的一些审核做得不太好，客服做得不太好，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其实国内互联网公司很多都是这样。 对，其实最应该提到的不应该是拼多多 啊，这个也算一个吧，但是拼多多我觉得要比他们好一些， 吗？为啥？ 他并没有作恶吧，我觉得，因 就 为 你还是觉得这是一种，就是你明知道它是假货，你还是买了，你就不叫被骗。 对我没有那么多钱买一个， 但是他如果就在链接上说啊，我这罐奶粉10块，但是。这肯定是正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心里明白，那他肯定不是正品。其实你拿奶粉举例子特别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奶粉是一个跟这个价钱、安全尺度挂钩比较重的一个产品， 其实它跟价钱挂钩还没那么重。 它跟安全挂钩很重，是吧？ 对，就是 比如 有 说 可 你 能 举个 你。 别的例子，举一些卫生纸，可不可以？我比如说在淘宝买卫生纸，我举个例子，可能要10块钱一卷，那拼多多可能5块钱一卷。卫生纸真的就是这5块钱有必要花到10块吗？有的人觉得没有必要，他花5块，他可这个纸可能在质量上有问题，但他可以接受，我觉得没有问题。拼多多可能更多的就是在这种方面上降下来成本，但我不明白是怎么降的，因为再怎么降也需要成本，会不会是那些二三流、四流甚至五流的企业做的一些四流、五流的产品，但人们对这些产品也有需求。 就是你说的，但是主要他的一个问题是，他经常做山寨产品，而不是质量不好的产品。 那这个就很容易让人诟病了吧？因为可能你这个有知识产权的问题了。 对，就是你像淘宝，其实淘宝你要是真的就不愿意多花钱的话，你也很容易买到质量不好的产品嘛，就有很多。这问题那个就是说很多，但是。你在淘宝上其实很难买到山寨产 也不是，那山寨的所以山寨的少，但是假货会有，但山寨他不会明着跟你说， 品，对， 对 但 吧？ 是它这个就是平台从一开始会告诉你，我们打击假货，就是虽然说它层出不穷吧，但是你看到的并不是多数。但拼多多感觉就是一个怎么说假货平台。 有可能，但是我对拼多多可能反感没那么重，有反感，我可能我不会用，但我可能也不会天天骂他，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感觉在中国的话，很多产品非常奇怪，你用习惯了，因为你用习惯了，你没有感受到他们的奇怪。比如说淘宝， 淘宝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平台，对比亚马逊，不知道有没有在亚马逊买过东西吗？就是亚马逊的话，它更像怎么说，就像一个商场，我买中一个东西，我没有比较，就是这个东西，然后我不用去下面很多详情页去讲文字去看评价，它会有一个购物车的概念好像，然后很多人会抢这个购物车。 就是我也在亚马逊上买过东西，但是比如说就 是 说图书吧、 就 是你买一本书，其实它也不是光这一家在卖，还有其他的。 对，但是你发现你不会重视谁在卖，你重视的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对吧？它会弱化卖家这个属性，就是你卖这个东西符不符合你要求，符合下单买了就走了。而淘宝不一样，淘宝会各个卖家进行打仗，哪个更好，哪个更便宜，就一点逛小市场的感觉，那种夜市，还是那种小商品市场这种感觉。 会不会是因为就是亚马逊它的那个注重的领域比较的就是集中，就是说它可能数码产品，然后图书这一方面比较注重，所以说这种东西像那个这个大概就没有什么质量问题吧，就是说数码产品你认这个牌子肯定就是这个东西了，然后但是你像淘宝的话它品类非常多嘛，你要是买一个就是你并不注重品牌的一些日用品，你可能就比较在意它的评价。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跟国民性有关系，就是我不说这个国民性好也不能说不好，这是一个中性词，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来，这样是一个过程，它没有什么好，它不坏，它也不没有什么坏，它是一个中性词。就比如说我们国内的话，可能更多我买一个东西，我不在意我立马能买到，我更在意我要货比三家，哪个更便宜，就是性价比。那我可能要挑挑，跟淘宝也一样，跟刚才我谈到说跟夜市一样。那么可能亚马逊是外国人做的，他们可能更讲究，我能一步到位，赶紧给他买了，合适我就买，我不在乎谁卖。不是说不在乎谁买，我不在乎卖家是谁，我只要能买到这个产品就行。而且这个，你是在亚马逊这个可信的平台上买就可以。 你觉得 比较直接吧？它没有那种去了玩玩的东西。 你觉得它是不是跟就是平台的监管有一定的联系？就是只要你这个就是平台的，就是怎么说呢，口碑一打出来。然后大家就知道哦，这个平台上买的东西我就可以就是放心任意的去挑选，就而不是去看大家评价然后还问一下那个你们觉得怎么样。 那可能这个跟另外一个因素国民性有关，就是国外可能信任度比较高，那国内可能谁都不信谁，尽管你做了平淘宝这样一个为了让大家互相信任的平台，但本质上还是不信你的，我不相信我在你这花钱就能买到东西。 对，其实还是一个他 这样谁都不信谁是吧， 他这样做反而是就是增加了大家的信任，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我加了评价加了这种问其他人的这样一种那个就是问题，就可以让这个问题就是能解决，大家就能放心的去买。 有可能，可能国外这个信不信的问题可能不存在，它本质上就互相信任的，国内还是不太信，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之间。其实我感觉更多的还是直接跟间接，我买这个东西我目标性明确，我现在就买，我觉得合适就买，我管你是谁卖的呢，那个平台靠谱就行了，我不管你卖家是谁。国内可能要比比，或者是销量也好，是定价或者好评。因为国外是我搜索这个商品，大家去抢这个购物车，因为你加入购物车这个过程有很多第三方卖家，那这个购物车给谁呢，谁去接这个单呢，大家是抢这个，国内可能就是抢谁排前边，这个不一样。其实这个我觉得更多就本质上就是直接跟间接的关系，其实还有很多例子能体验这一点，就是东西方文化也好，是差异也好，就是我们的链接跟国外的链接不一样，打开方式不一样，你会发现国外的链接是直接跳转一镜到底，国内的链接是新标签页打开这两个。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和你刚才说的好像没有太大联系， 就是比较目的直接嘛，我看这个内容 我看这个内容我立马就想看，我不想再跳，因为你标签页打开之后你是不是得切换到另一个标签页去看它的内容。 我觉得这和就是个人习惯有关，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关网页的人，这个操作就很致命。 没有人喜欢关网页。 我 不是，我是说我看这个东西为什么你要把我带离到另外一个网页，这不是一个很不礼貌的过程。我看这个东西，比如我现在一篇文章点到一个链接，它有一个外链，我点进去，那你为什么要给我带到一个另外一个标签页呢？我为什么不能在这个页面直接加载过去呢？其实是你已经习惯了，而且我其实我对这个问题 不是我习惯了打开新标签页，是我喜欢逛网页，我觉得这个过程很爽，所以说那个直接跳转对于我来说很致命。 其实这个问题以前我不太明白，因为我上网查了查，可能这跟以前的网速有关系。就是以前我们网速不行的时候，那段时间我打开一网页，我需要很久时间，那我等着吧。 那它跳出一个页面是告诉你 我正在打开？ 不是，我可以一气打开很多个， 然后等它 一块等。我先看我的，然后这个网我看到一个链接，我可以先点，等着它，不影响我现在的阅读，有点像怎么说稍后读这个意思。我可以等很多，等它加载之后我再看。 对，那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说你在这个原网页上，它有两个链接，我都想看，那我就是点完第一个之后，我还要回退，然后再点第二个。 其实本质上是可以这样，你在 Mac 上也好 ，PC 那个 Windows 也好，你按 Command 和 Control， 你再去用鼠标点击它，它是不跳的，它是也虽然是也在新标签页打开，但是它不会直接切到你的新标签页上。明白意思吗？就是你的视角还在这个页面上，它那个标签页打开了就是打开了，但没关系。 但我觉得我就是要看新的标签页，所以 那你别弄 command 和 control 不就完了吗？ 它给我切过去没问题，所以说我还是喜欢那个打开新标签页的。我觉得这个可以给用户啊，我回到原来的网页，我也可以马上回，我想看新的我也可以马上，我甚至想把新的关掉也可以。 就心里没底嘛，还是一种不安全感，是吧？你这种就是一种不安全感，跟刚才卖东西一样，我不信你，你也不信我，本质上差不多。 就其实这跟不安全感 有啊，因为国外的话，你一个链接的话，我打开，你觉得这个链接，你可能会误碰，其实误碰，我觉得不会是你最大惧怕打开新链接的一个原因吧？我可以不关它呀，其实你总关网页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国内的网站新标签页打开链接的形式，对吧？他们这种做法已经习惯了，所以你老关网页。如果说一直都是直接一个链接直接跳过来，你不会关网页了。 你是说我的习惯被改变了，所以说现在很难摆过来？ 对，就这种两种怎么说呢，一种差异吧，也不能说差异，就是这种可能是当时的我们的网速比较慢，所以要打开很多，也有可能是我们不信任你这个链接。 倒也不是不信任，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我在搜索就是某一个问题的时候，它底下有很多可选的就是链接，对吧？然后我要一个个去看他们是否可用，然后你以前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我看完一个不行，啪把它关了， 对， 然后再看第二个。 你摊到这个链接可用，你看它可用的这个过程，就是你不信任它的过程，你不无法判断这个链接可用不可用，你怕它是死链，对吧？那国外可能更多的话，我不是说国外，可能说做的好的网站，别说国外了，就做的好的网站会不会有死链这种情况产生？ 不是说死链，就是它也给出的内容不是我想要的。 嗯。 就它内容对我来说没多大意义。 但是还是讲到，就是刚才我们谈那个 Chrome 的时候， 嗯， 不仅是移动端 Safari 后退是无触感的，就是让你无等待感。PC 端的 Safari 后退也是没有让你等待那种感觉，就是丝滑般的后退，不用你加载，就是翻了一个页儿一样，然后你再翻过来，翻了一个页儿再翻过来。所以说，考虑是不是？国外用 Mac 的比较多， Safari 这种浏览器它这种缓存后退这种形式比较多， 所以让人们比较安全。我后退的话，我这个链接看完了，我后退到原来我看的那个页面，我只要双手两个手指向右一滑，连加载都不用，就像翻页一样，就像看书一样，或者说就是一种看书，我翻页。 Safari 在处理这种交互时特别， 他给你刚才翻过的页之后加了个书签， 对，就像这种一种交互，我链接跳过来翻页，我链接再前进又是一个翻页，上页下页，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 Safari， 要这么一想的话， Safari 这种处理非常巧妙。 你说的虽然有几分道理，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像一本书你翻来翻去的，你还不如就是我就两个页面，然后两本一样的书搁着看着多好。 所以说我一直 个人喜好， 其实我的习惯也是打开新表情页，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啊，你浏览器你麻了，浏览器的那个你打开的 tab 页麻了， 打开新的窗口， 打开新的窗口也可以， 我放在不同的桌面上， 然 后四指切换。 但你要知道 PC 端的 Chrome， PC 端的 Chrome 很烦人，它很吃内存，你打开很多网页电脑会很卡，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你为什么要允许自己做一个很杂乱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打开网页很多就是一个很杂乱的过程，你想做什么，你想找什么信息，而且说实话你打开 80% 的网页可能并不是你想要的信息，你只在考虑这个网页我要不要关，或者说它真的是有用的或没用的，你不知道它真的有用没用，所以你只能，但是你很少再回去看这个网页了，你只是害怕它会有用，但你又不知道它有用在哪里，所以你又留着它。这就像我做什么事，我在做那个 RSS 阅读的时候，很多内容我又不舍得划掉它，然后我又暂时没时间看，我又不知道它有没有价值看，然后我又害怕它有价值我又错过了，所以 RSS 像 Reader 这样的 app 很多时候都是超过了未阅读六七百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弄得我很焦虑。其实我觉得人们还是应该断舍离吧，我觉得那种一步跳转要更好，只是现在国内这种互联网环境下不让你一步跳转。但其实这个要分 PC 跟移动端吧，PC 你是这样干，那移动端肯定是一步跳转，不可能再给你新标签页吧， 嗯， 是吧？其实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国内国外，一个是淘宝跟亚马逊，一个是链接的新标签页打开。 但我觉得这个没有好与不好，就是看你自己的应用习惯，你用的是熟悉就熟悉。 如果你完全追求效率的话，还是那种好，就是我说的一镜到底要比较好，简洁有效，不会让你有信息的杂乱感。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剪一剪，你像那个什么，至于什么直接打开还新标签页，哎呦，这个真的是个人习惯，没必要在这说着说来说去， 也是一个角度吧，我觉得 不是，但是你这样一个小细节说的太多了，而且我打开那些标签页我确认都有用，没用的我都关了，好吧。而且你要做一件事的话，比如说我做这件事就要打开四五个同时看，然后我还挨个往回退，挨个往回退，然后挨个往回退，我又要看另外一个怎么样。 行， 我就说这真新标签页就是好，别跟我比什么玩意儿。 其实它很简洁有效，我觉得 Markdown 算是一个比较简洁有效的工具，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我觉得它把排版跟书写集合起来了。 对，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首先像那些 Markdown 软件，它打开都很快嘛。 嗯。 而且就是它页面非常干净。就我用不惯 Word 和 Pages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Word 它打开会很慢。然后它有的时候就是你进行一些比较复杂操作的时候它会很卡，因为它功能很多嘛，就是它非常吃内存。然后像 Pages 的话，它虽然说打开很快，然后也给你一种就是文字和图片就是插入的时候就非常随意的感觉，但是它排版就是很难让人习惯，可能是我用不惯的原因。 其实你要说排版跟书写，要是两个要集合起来的话，马克档里还是要分出来。因为马克档的话，你要有编辑器的话，它有两种，一种是即时渲染， 嗯， 一种是分两栏，你写那种马克档语言，左栏写马克档的语言， 右栏预览， 对，右栏预览。比如说我比较喜欢 Typro 这样一个编辑器，就 T Y P O R A， Mac 和 Windows 都有这一个软件，而且是免费的，它是 即时渲染。 即所见即所得，你打马克档语言的瞬间，它就渲染出来了。它不会再给你显示出马克档，显示的就是你打小标题就是小标题，你打粗体就是粗体。这样我觉得怎么说呢？看着比较简洁吧。 嗯。 而且脉络很清楚。而且我觉得马克档最好的一点就是给别人省事儿。比如说他在链接的展示上，我链接的本质是文字嘛，如果你想展示出来。但是如果说你点一个标题一个链接，这就很乱很复杂。而马克档的话，你可能一个链接给他一个 command k， 直接把它链接化，给人看着也会更省事儿。 就是类似于超链接那种。 对对对。其实马克档在编程这边用的还是比较多，别的领域倒用的挺少。你看项目文档用马克档写的特别多。 嗯。对，就是因为它其实像项目文档这种东西，它几乎不用图片。虽然说那个就是马克档也可以查图片，但是说文字的话，你要是又想要那些主次层次的话， 脉络感， 对，然后就马克档很方便，很简洁、 嗯，而且直接支持。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支持 HTML， 在 HTML 可以直接渲染出来。不用你再做什么，直接写在网页里就可以。 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编译原理的作业就是用 Python 去编译 Markdown 生成 HTML。对，其实也不难。 嗯。 然后就是本身 Markdown 这个语言就是掌握起来也非常容易嘛。 其实现在写文章、写博客都可以用 Markdown。 嗯。 而且它可以转成 PDF。也很方便，转成 Word 也都可以。 嗯。 而且马克档可以很方便的去写微信公众号。 嗯。 它也是兼容的嘛。 对。 你 WordPress 也是兼容，你可以直接粘过来，对吧？要不要开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现在落入一个很奇怪的困境，你在 Web 上写一些文章，我们做一些播客，首先它是不能挣钱的。而且呢，我们用一些 CDN， 我们用一些服务器，用一些带宽，反而要花钱，而且看的人多，我们花的就越多。等于说我们创造了内容，如果想让更多人看到，不仅更多人不能给我们钱，我们还要花更多的钱。 倒贴。 对，困境啊，所以我们考虑要不要选择一些分发平台，不要总依赖自建这样一个特别极客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用心在做一项东西，一项内容，比如说你写一篇文字，如果你真的认真在写，认真在准备，你是 有人看， 不是，你是有义务把它分发出去的，你就是你有义务让它让更多人看到，因为毕竟有反馈嘛，有反馈你才能继续做下去。要不然就像踢球，你踢球怎么能往天上踢，你天上踢没有人回应。而且我们做播客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无法知道有多少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没有统计吗？ 有统计的话，统计只是在 iTunes 上有统计。但是很多人其实是用泛用性播客客户端的，尤其是常听播客的人，就是重度用户，他不会用 iTunes， 就是苹果那个 Podcast 客户端，那感觉首先很不好用。对吧？很不好用，不如 Castle、Podcast 这些 app 好用。但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 RSS 我们是看不到它的播放量，所以现在只能用利用 CDN 来估算有多少人来听了我们的播客。Webio 的主站现在也有很多文章在更新了，它现在不仅是一个播客网站，它更多的是一个博客网站了，也有一些内容，建议大家可以有时间去看看。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